上，我无法写成这篇纸张。谁知道，谁知道，明天的花儿香不香。谁知道，谁知道，明天的太阳光不光。你要我为明天歌唱，我无力写成这篇纸张。谁知道，谁知道，明天的美酒甜不甜。谁知道，谁知道，明天的欢乐长不长。相约在明朝，今夜漫漫长如深打在窗前，猜明天落花，一朵朵带着泪点。明天，明天，我们在梦终再相见啊。你要我为明天歌唱，我苦苦写成这篇纸张。谁知道，谁知道，明天是一片渺茫。你偏说，你偏说，明天是充满了希望。